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306集，营救冬至。魔气彻底溃散，柳四也从半空落入海中，但战斗远远没有结束。他忧虑抬头看着那头在海洋中肆虐的海蛇，继冬至和刘清波之后，又有两名法国人以及美国团队的团长莉莉丝相继爬上海蛇的身体，想要和他对下手，但无一例外全部都失败了。只因海蛇浑身上下几乎没有弱点可言，那身鳞甲几乎金刚不坏，即使他们拼尽全力，也只能在对方身上留下一点伤痕。可那一丁点伤痕对海蛇来说根本无足轻重，反而会越发的激怒他，让他毁灭眼前看见的一切。洪水淹没了不远处的罗斯岛和满月岛，并且还有逐渐加大的趋势。海蛇的狂怒也带来了飓风，在海面上又形成新的漩涡，将周围的一切都卷了进去。杨守一跟张松还有不远处的两名英国人在海水中起起伏伏挣扎求生。修行者远高于普通人的身体素质，在海蛇几乎能够倾覆天地的威力面前变得弱小无比。 我抓不住啊。 就连章鱼梅卡也抓不住珊瑚礁，被巨浪一冲栽了个跟头，直接盖在了张松头上，差点没把张松压吐血。幸好关键时刻他缩小了身体，从圆桌大变得只剩下了巴掌大小，紧紧粘着张松的头顶不放。 不行了，头好晕，我要吐了。 章鱼张口吐出海水淋在张松脸上。 你不是章鱼吗？晕什么水？ 章鱼也会头晕的。 梅卡晕乎乎的，感觉周围天旋地转，连海都是颠倒的。刘四急切地说， 你快变大再把我们送上去，冬至被他吞进去了还不知道怎么样。 不行，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 没力气也得给我变点力气出来。 我来。 一个女人抓着从迪安娜岛上被冲下来的浮木奋力游过来。张松和柳四转头一看，发现是美国团队的团长莉莉丝。 我有飞行器，你们谁跟我上去？ 我去。 张柳几乎同时出声，两人相视一眼。张松说， 我会用浮，我去。好吧，老张，你可一定得把老大带回来。 要是带不回来怎么办？ 你， 行了，我尽力。 莉莉丝抓住张松的肩膀，气喘吁吁。 你搂住我的腰。 我比你重，要不你把飞行器给我，我来操控。 你又没有受过训练，快点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 张松只好紧紧地搂上他的腰，两人几乎贴在一起。莉莉丝玲珑有致的身体紧紧挨着他，让张松有些尴尬，但他很快就顾不上这些了。莉莉丝按下飞行器的开关，两人一飞冲天。但飞行器这玩意儿明显不大靠谱，刚才威廉还差点调错方向，这会儿两个人东冲西撞，差点从海蛇的身躯上飞过。还是张松抢过了操纵器，死命的按住，才勉强控制住速度和方向。等到两人飞过海蛇那小山般的身躯时，张松蓦地松开莉莉丝，奋力地往前一跃，跳上了海蛇的身体，一手抽剑出鞘，一手持符念咒。 龙虎山第67代弟子张松在此恳请天地各方神明。 如果龙虎山的师门长辈在此，听见张松所念的咒语一定会立马喝止他。奈何现在龙虎山只有一个张松，没有人知道此刻所念的乃是龙虎山的禁咒。此咒以血祭天，招风引雷，威力不比五雷正法逊色，但却比五雷正法更容易召唤出天雷。但对持咒人而言，却要冒着莫大的风险， 因为稍有不慎，气血逆流，天雷不会去劈该劈的人，却会劈死持咒者。引雷是需要机遇和运气的，但这个禁咒却不用，而且见效更快，只是常人顾忌反噬，不敢轻易使出。唯有张松这等天不怕地不怕的熊孩子，关键时刻根本管不了那么多，二话不说就用上了禁咒。狂风乌云转眼地朝他云集而来，乌云驱开了迷雾，雷声远远滚来，雷云凝聚着能量，刺目的光芒从天而降，将海蛇的头部裹住。刘清波正好将伏魔剑刺入海蛇的另一只眼睛，海蛇不胜咆哮，身躯一翻，所有人瞬间被甩入海中。汹涌的洪水从这只远古妖兽的口中吐出，有些人直接在海涛中失去了踪影。 你们还好吗？ 伊丽莎白休息够了，又从海里一跃而起，扑向海蛇。接着天雷的威力拖延时间，海水在他的指挥下化为冰层，从海面迅速地往上蔓延，很快将海蛇大半的身形都定住。狂风逐渐止歇，翻涌的海浪也渐渐平静下来，所有人总算能够喘一口气了。张松立在了结了冰的海蛇身上，受禁咒的反噬，直接吐出了一大口血，那血很快往冰层下面渗透。张松低头一看，脸色大变。 不好，他在反抗，很快又会解冻，快加强法术！ 我没力气了。 在远古异兽的绝对力量面前，所有的努力显得如此艰难。别说组委会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收到信息赶来，就算他们过来，也根本做不了什么。瞎了双眼的海蛇已经陷入极度的癫狂状态，天魔残魂虽然被消灭，但唤醒他的时候也已经在海蛇体内留下了标记。此时所有的负面情绪全部被调动起来，狂乱的海蛇几乎没有人能够制衡，冻住它的冰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裂开，过不了多久，也许根本用不了几分钟，它就能够挣脱这点薄弱的束缚，重现自由。到那个时候，这里将没有人能幸免。刘清波坚信，再强大的生物也会有弱点。 但这头海蛇的弱点会是什么？ 它在海中勉力保持着清醒，可骤然被甩落下来的惯性也使得他整个人昏昏沉沉，连带着视线也变得模糊。 冬至。 刘清波想起被海蛇吞入腹中，现在生死不知的同伴，他咬了咬牙，紧握手中的伏魔剑，剑光骤然大盛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